呵呵，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感受。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 Number 第三十八位， 这首歌曲来自于法兰黛乐团，我们一定会再相遇。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8位，本周39位，本周上升一个位次来到第38位。那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斗鱼》的主题曲。 假如世界能有记忆，这里和那里合而为一，你留下 2018年第33期中歌榜 Top 40第38位，来自于法兰黛乐团这样一首《我们一定会再相遇》。第39位是入榜3周娄艺潇演唱的《好想他》。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进榜4周，朱星杰演唱《2018独家记忆》。 越试着才能得意，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我跟着你是我独家记忆，回忆太过无情，别管我真笔，别去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 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Oh me， 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本身的封锁区，不管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都学着下雨，我都学着下大雨，让现在我狗淋到雨，生活快乐都没趣。我都学着下大雨，我都学着下大雨，让现在我狗淋到雨，可我还是喜欢你。有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你想起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想要快乐都没力气。 Number 第36位， 爱到底是不甘寂寞，或只是彼此奉陪到底，要不要假装当作没事就好，要不要笑着牵手拥抱。 要不要，上周新歌进榜第35位，本周第36位。这首歌曲是他为三明治女孩的逆袭演唱的插曲。 周慧演唱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收录在她的全新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3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3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曲拥有6周的榜龄，段思思作词，单玉龙作曲，林依轮为电视剧《面具》演唱的主题曲《天局》。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戴上我的面具，于是这勋章慰藉了生命，于是让平凡目睹了美丽，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 从容的保鲜剂多久呢？ 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 坚持到底是什么呢？ 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 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轻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32位。 惯的少年，一遍一遍回头，脸上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后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在上面，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了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 这首歌是阿杜海蝶时期的老战友林一凤作词，洪俊阳作曲的《门后》。 一扇门后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而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怎么 本周中国榜 Top 40第32位来自于阿杜这首《门后》入榜三周，排在第33位的这首歌曲也是和这首《门后》同一时期进榜三周榜零，来自于谢娜的《那就是快乐》。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1位，这是目前为止的第一首入榜新歌，由爱乐团的王超创作并演唱的《在路上》。这首歌曲也是鼓励奋斗在路上的年轻人不要轻言放弃，努力地追寻属于你们自己的梦想。 遥远的地方，一段路漫长，你的爱还有你的目光，奔波的脚步却不能停住，青春依然飞扬。还是这条路熟悉又陌生，我依然走在人群中，还是那些人来去都匆匆，还有那些海誓山盟，传说中的风云变化，爱恨情仇，曾经年少的痴狂，拥有春夏秋冬悲欢离合，对未来的梦。哦，谁给我指路，驱散这迷雾，让我把世界看个清楚，奔波的脚步却不能停住我心中的温度。还是这条路熟悉又陌生，我依然走在人群中，还是那些人来去都匆匆，还有那些海誓山盟，传说中的风云变化，爱恨情仇，曾经年少的痴狂，拥有春夏秋冬悲欢离合，对未来的梦。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燃烧的梦想，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醒来却是一场空，命运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处暑节气后，正午阳光照耀时，炎热虽还在，但是早晚已经丝丝的凉意渗透。随着季节变迁，京城花粉浓度也在悄悄上升。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北京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80到120粒，接近偏高水平。气象专家说，最近随着秋季草本花卉陆续开花，京城花粉浓度明显上升，而且秋季草本花卉致敏性强，易过敏者外出活动请注意防护，尽量远离花草繁茂的区域。再来关注，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8月25号启动整体改造项目，届时将有更多有价值的文物和文献资料在纪念馆亮相。据了解，整体改造后的纪念馆将分序厅、余阳里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在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团组织，外国语学社与进步青年团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共青团知识互动体验区六个部分。另外，本次整体改造中还将在纪念馆东侧建立余阳里纪念广场，届时纪念广场将建成广大青少年开展团日活动、重温革命历史、接受仪式教育的重要场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3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位到第21位的歌曲。本周第30位是当之无愧的恒星歌，因为拥有16周的榜龄了。这是来自于薛之谦，作词唐汉霄，作曲薛之谦演唱的《摩天大楼》。 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也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 29位。 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 这首《一荤一素》来自于毛不易，进榜七周，本周第29位。这首歌也是特别写给母亲的歌。这首《选择原谅》来自于阿朵。在去年，阿朵回归了歌坛，推出专辑《死里复活》，将少数民族的情趣和电子音乐相融合，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称之为新民族音乐。这首《选择原谅》依然也是这样一种新民族音乐的风格。那这首歌是在讲述一种自我救赎，选择原谅，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自我的一种释放。这首歌新歌进榜排在第28位，2018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 27位。这首歌曲进榜六周，陈楚生一夜。 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在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活难免在糊涂。这一夜放纵在跳舞，这一夜危险的夜，别人寻找着猎物，跟随着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哎，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在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生命难免在孤独。 Number 第26位。 这首感人至深的《见与不见》是张碧晨写给至亲的一首歌，入榜七周，本周第26位。 传歌由齐豫和好妹妹带来，当然这首歌的原唱来自于齐豫，罗大佑为电影《一锦还乡》所创作的主题曲。这首传歌进榜五周，最好位次第十三位，本周来到第二十五位。2018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作词人为方文山，作曲许魏洲，这也是许魏洲非常欣赏的一位作词人了。我们听到的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The Time》当中这样一首《橙色天空》。 第23位。 这首《晒伤》来自于魏如萱。 二十二位。 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兜了风雨霜，披身月光。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幻梦颠颠忘，风铃轻轻响。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情善了意，会悠悠长。路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兜了风雨霜，披身月光。路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一个声声响， 这是赵赵为古城特制的一首单曲，叫做《平遥行》。平遥古城将近2800年的历史，引来很多游客来这里感受这里的别样的古色时光。为了不破坏古城留给大家的印象，这首歌的编曲上用民谣的底色加上笛子，在悠扬中显得也是古朴十足。这首新歌进榜排在第22位，第23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魏如萱演唱的《晒伤》。那这首歌呢，也是魏如萱和白安的一次合作了。好，在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21位，这首歌曲进榜4周，吴青峰和陈粒的第一次合作。这首歌由吴青峰作词，陈粒作曲，来自于陈粒的专辑《玩》当中，这样一首《空舞》。 出后，谁也不明的下落。哦哦哦

第28位阿朵选择原谅，23位魏如萱晒伤，以及22位赵照的平遥行。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开始。那这首歌呢，是上周新歌进榜第15位，本周小小滑落五个位次，由郁可唯带来的 Is This Love。本周新歌进榜，吴亦凡 Hold Me Down， 第十八位。 周深，云裳羽衣曲这首歌进榜八周，本周来到第十八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3期中歌榜 TOP40 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20位，本周上升三个位次，它是由诗人成作词，卢一晨作曲，林宥嘉演唱的这首《火焰小溪》。李山这首《时光》进榜八周最好位次第七名，本周来到第十六位。 Number 第十五位。 人

三位。 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当每颗星星》，本周第十三位，进榜两周。 十二位。 这首《王牌冤家》来自于李荣浩最新 EP 的同名主打，入榜八周最好位次第三位，本周第十二位。2018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那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十一位，这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吴青峰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昨天以书店共生、城市美学为主题的2018亚洲书店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城市书店数量排行榜，北京以6719家书店的总数量位列全国第一，成都以3463家书店总数位列全国第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静则表示，书店的总数量意味着每座城市至少拥有10倍于书店总数的读书人。城市有自己的生活美学，但是城市的美好也应该体现在街道上，家的附近有几家可爱的书店。再来关注撒哈拉沙漠的驼铃声、尼罗河的浪花、马赛马拉的草香。当代世界出版社推出的《看世界》系列丛书《去非洲》近日正式出版。《去非洲》共六章，109篇，40万字，以作者九次走进非洲的见闻和经历采写而成，并插入作者实地拍摄的500多张照片。今天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本书作者王喜民说，非洲是我走遍世界、踏遍全球行程中最艰难、最曲折又是最难忘的一个州。在非洲的旅途中，常常遇到意外的惊叹和心动，这里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尽相同，特色鲜明，希望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一个真实迷人、魅力无限的非洲。据介绍，去非洲是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看世界系列丛书的第七本。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杰一路之下。新歌二号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新歌三号吴亦凡 Hold Me Down。新歌四号赵照平遥行。 不是今夜短，不是明日长。 新歌五号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新歌六号魏如萱晒伤。新歌七号王超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 新歌八号雨儿清醒剂。 你用你会说话的手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现，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这一时段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阶段了。第十位这首歌曲十周的榜龄，上周停留在第七位，这是由莫文蔚带来的《天一半地一半》。这首歌曲来自于她的全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由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 九位，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你照进我的窗口。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 八位，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在火山恒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 许嵩。这首《大千世界》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寻宝游戏》。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最好为此停留在上周的第四名，本周来到第八位。 穿着我的T恤， 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哦、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石头温柔的暴力，就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在那撒胡边走火风马牛气，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面的只剩一空缺，在和你灵魂诺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来自火车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哦、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刀动花枝花眼，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哇哇哇哇哇， 许嵩大千世界入榜七周，本周第八位，2018年第33期中国网榜单的 Top 40的第九位，来自于吴青峰的《窗》，这首歌曲进榜九周。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年少有为》。回顾年少的时候，有感而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为恋人提供他想要的生活。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年少有为》。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和你闯长夜成灰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叫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Number 第六位。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天上慢慢着天际， 随着你的热大地，春夜泪水在雨房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征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吹去浓浓乡愁里，洒满读者的脚印。有人在战马，不停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向着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马，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追向着时代。 Number 第五位。 这一边嘲弄着你的美，那一边拿你的付出消费。你好，世界心灰，是非哪有绝对？该一种沉默适应的时代，适应你们眼中的完美。你好，世界再会，生命还给慈悲。有被堵在了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自己成功的模样，把九点钟的太阳埋葬腐朽的月亮。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奇葩奇葩的剧场。 这首张杰的新歌《一路之下》，本周新歌进榜第五位，也是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本周的黑马歌。就在8月11号，张杰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歌唱，带着 We Life 登上鸟巢，而和演唱会同名的专辑也是以分拆成 EP 的形式慢慢的来发行。在今年5月20号推出了 We Life One， 在演唱会的前一天，也就是在8月10号，他推出了 We Life Two， 这一次依然也是主打的 Mix Pop 风格。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路之下》，新歌进榜第五位，第六位是汪峰的《时代的标记》。好，2018年第33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进榜九周，在第九周的时候也来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毛不易创作并演唱的这首《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